讲这个肿瘤的通方啊，就是发足症的啊，就是次一级的医术啊。可能虽然说是次一级的医术啊，也是很漂亮的医术啊，因为这个中国人治肿瘤的方子啊，可以说是到了这个清朝的王洪绪啊，才打开了。就是《神农本草经》里头呢，其实本来就有讲，麻黄这个药哈、啊、是可以破这个，是呢，从汉朝啊，到这个，到一直到清朝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医遇到肿瘤病，其实一直以来没有很会用麻黄。麻黄虽然太古时代的《本草》书就说它是可以破积块啊，用来用去都好像有一点不好。用了麻黄就是发汗嘛，就发汗嘛，对不对？就是说好像打那个药性进不到那个肿瘤里面。那一直到王洪绪的《外科全身集》呢，才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方案，就是当熟地黄啊，地黄的药剂量是麻黄的20倍这个比例的时候，麻黄的药性会被地黄闷在里面，去发这个骨头缝里面或者是那个肉块里面的邪气，也就是地黄麻黄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了。当然，在临床上啊，我如果是开这个洋河汤的话，我其实麻黄是常常开到3钱，不是开5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麻黄其实多半都有制过，就是用水这个热水煮过一道，煮过一道药性就比较弱了。而且我个人的认为哈，是觉得麻黄如果用到地黄的1/20的时候，那个药力是让地黄非常补得进去，但是要发出来就比1/20再多一滴滴比较好发。所以我就想说，古时候如果麻黄没有治过的话，用5分 OK， 我们现在的话就1钱起跳，如果没什么 feel 的话可以开到3钱。那麻黄太多了的话，你喝了这个药会觉得在喝发汗剂，这样就不对啊。这个洋河汤虽然是说喝了汤之后啊，要喝几杯酒，就是如果你还有稍微偏烈一点凉酒的话，就2个小酒杯；如果是绍兴酒的话，就喝个半碗一碗这样子。就是喝了酒之后，当然还是会发汗嘛，但是不是要他发麻黄汗，就是那个吃麻黄汤那种一下子身上发热出大汗，那个反应不要让他有啊。就洋河汤不是一个发汗方。那这个洋河汤当初，中医啊记载洋河汤的书都通常都会讲说，这个方子不可乱加减，因为的确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一般的那个中医哈、啊，就是看到麻黄就怕了，看到什么又怕了，你知道，常常乱抽掉一个重要的药，那这样就没有用了。所以麻黄的洋河汤里头啊，绝不可以乱动的是熟地跟麻黄这一组啊，这个是一定不可以乱动的。那通常得肿瘤的人啊，阳气都不够，那阳气呢，你要用泡附子去补也可以啦，但是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好肉贵，有1钱，那1钱好肉贵啊，煮在汤里那个好的精油都蒸发掉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就1钱肉贵啊，就等到汤煮好了，再把肉桂粉一起用汤吞下去，这样就好。那这个鹿角胶啊，我想我不是很清楚它在这里是干嘛用的，但是通常我们都是放啊，这个药。那地黄呢，我写久治熟地是这样的，就是张仲景用地黄都是用多半是用干的生地黄为主。那这个干的生地黄啊，张仲景要他补的，要他就是说，如果你是直接用水去煮生地黄，那这个药就会变得很寒，那不能变补药。那张仲景用地黄就一定是用酒去煮，那用酒煮过以后它就可以变补药了。可是后代的方剂呢，希望地黄变补药的话，就是用地黄去加什么砂仁啊，跟这干姜跟酒拌过，然后蒸了再晒，晒了再蒸，叫做九蒸九晒，就是蒸过9次，晒过9次，把这个地黄打成比较好消化的状态。因为你直接用地黄啊， 如果不是九蒸九晒到很透的地方的话，吃下去很容易腻格，就是你一吃你就觉得整个肠胃什么都被粘住塞住了，就它是这种很粘稠的药。当然它是很补的药没有错，我们说中国人说地黄最拔地力，就是你种过一次地黄的田，你十年内种不了别的都干了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药。那久治熟地的话，有一些中药行有啦，那你们如果是生源的熟地黄的话，用到六地就可以，他们有六制熟地到九制熟地，价位不一样嘛。那六地其实效果，生源的六地就比一般药局的九地要好。那但是一般药局的熟地黄不要用，就是你去一般药局买药，千万不要跟他讲说我要买熟地黄，那个吃下去噎死你也补不进去，就是没有用。像现在有些很好的方，比如说八味肾气丸啊，啊，这个地黄丸，对不对？用的都是那个很烂的那个一制一晒的熟地，那种根本就吃下去就是补不进去，一直在乱上火。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什么我吃八味丸就上火，我都要问你吃哪个牌子的，就是地黄不够好的时候这个药不能倒啊，所以要挑好一点的。但这个汤也不怎么好喝啦，就是有鹿角有点恶心， 会有一点点 臭掉了，就是发的时候臭掉了。 那 要发到长牙的是吗？对对，那个我们有几个发的还没臭掉的案例，你去问他怎么发的哈。那客你自己问，启轩好像有发到没有臭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煮，半个钟头吧，真臭。这个节的泡姜放五分也少了，因为姜哈，张仲景用的是干姜为主，干姜很热，泡姜泡成那个好像纤维渣渣的时候已经没什么热度了，哦，所以多放一点也是 OK 的，放到一钱半都是 OK 的。那白芥生附子是我加的，就我开这种药喜欢加附子，好，但是我都觉得最好就加进去。然后呢，这个麻黄被地黄闷在里面哈，像娘和汤你不必说癌症的。任何病如果是骨节缝里面的病，洋河汤都很有用，就什么椎间。那如果你是要治一条脊椎的话，里面再加一碗一两黄芪，就地黄黄芪各一两的时候，它那个药性会上督脉，应该不要上夹着督脉上去，不是从督脉里面。那比如说洋河汤一般家常最常用的是什么？是膝盖痛哦，因为改的，但是不包括膝盖后面啊，膝盖后面是用肾左汤，就是膝盖骨里面那种痛，啊、哦，那你如果是你有些人说我痛啊，痛在那个手指的关节缝里面，或者什么我的椎间盘什么圈圈叉叉，旁边到风，旁边已经到肉去了，就是然后它这个药是很深的发的药，它要在骨头里。白芥子有会比较好，就白芥子是中医说白芥子是去皮里膜外之痰。就是你这个东西啊，如果它攻得破你的肿瘤，一定会有很多脏水渗出来，所以白芥子要把那个脏水拿。这样的一个方，你如果骨节痛、膝盖痛、腰痛什么合得到的，你就用。那如果是治癌的话呢，就是它比较直，就是不要说癌，就是你摸那个肉里头摸得到一颗一颗一坨一坨的，那就会有用。没有红肿热痛啊，发炎的不算哈、啊。但是那种很小粒那个痰块没有用，那个太小它达不到，太浅表。那通常你 脂肪瘤 要算痰块，是太有用。脂肪肉里面你摸得到一坨东西的就可以。那通常你就连喝十天，你幸运的话，我跟你讲，不幸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有些人的癌或者是肿瘤，它是挂六经症的，挂六经症的要用六经药，你知道？那个是要打通挂六经症的。只是一个肿块的，那幸运的话就是十天之内你可以看到这个肿块，就摸得到，它就一直在消下去。好，那有毅力的这样子用啊，这个因为是后代方哈、哦，所以你就差不多的水盖得过就煮，小火炖久一点就是了，好不好？因为有附子嘛，有地方，煮两碗好不好？啊，五碗煮两碗啊，或者是那这个相对养荣汤其实没什么了不得了啊，只是说一说，就因为有些人他得了癌症的时候气血已经很虚了，所以你最好是要能够 补气血的要有一点。那像贝亚龙汤的基本就是八珍汤嘛，那是了不起哦。其实我很不爱用八珍汤，因为八珍汤地黄用差一点，整个汤都散掉。那我们一些后代的基本方，你们有没有听过四君子汤啊？四物汤有没有听过？啊，人参、白术、甘草、茯苓是四君子嘛，对不对？那川穹、芍药、地黄跟那个什么当归是四物嘛，对不对？四君是补气的，四物是井血的啊，其实不是很补，四物不太补血，八珍嘛，是不是？那再大点两个就变十全了嘛，是不是？那其实十全我也很不爱用，因为这个方特有点笨。那四君子汤往上加的话，四君子加陈皮是五味一公散嘛，就是陈皮是行气的，反再加一个半夏，有陈皮半夏叫六君子汤嘛，是不是？那如果六君子汤里面再加木香或者是香附，然后再加砂仁，就是香砂六君子汤嘛。那这个香砂六君子汤比较祛痰，那这就是后代的加减的方嘛。然后四君之外还有什么四神汤，对不对？这个我们现在叫四神汤了啊。那这个四神是比较祛湿为主的啊，就补充植物性的一些必要蛋白质，让人排水的。那四君跟四神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森林白术散这类的方子啊，就是这个的基本盘，它是用八珍。那我个人基本盘不喜欢用八珍，你们自己回家 Google 一下，人参养荣汤比八珍汤好用，就是基本结构换掉，用人参养荣汤当基本结构，然后再加它这些行气的药，比如说贝母啦、香附啦、桔梗这些通的药加到里头，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就是虽然是补药，但是不会把邪气补住，反而是能够把肿瘤逼退的。当然不会说非常补啦，但是如果你得了肿瘤，甚至是你有化疗，对不对？你天天都要喝一碗，就是说要固住你的正气啊。那当然你有化疗的话，你这个通常会有燥热的现象，那黄芪、天花板什么都要加啊，黄芪加多一点都没关系，不止三成，加到一两都可以。花粉的瓜蒌根啊，就是张仲景用药啊，那个如果是治胸绞痛，那是用瓜蒌石，是那个果实那个瓜。那如果是这个要通这个发炎的地方，要把那个发炎的部分推出去，就用天花粉，就是瓜蒌根啊。你开药单写天花粉，他们会知道。那在这里的话，岔题讲，像我们助教啊，如果是受什么外伤的话，你喜欢用一个方叫做生机散。那张其纯的生机散那个方好厉害，就是你重剂量的生黄芪，比如说生黄芪就可以开一两，然后呢金银花是一个不伤元气的消炎药，你可以开五钱，然后里面加个一钱半的什么乳香末药，那种行气行血止痛的药，就是主要的结构就是黄芪跟天花粉，天花粉放三钱就够，黄芪一两，天花粉三钱，然后这个里面可以加点生甘草帮助消炎，生甘草可以放个两钱左右，那比如乳香末药，然后金银花消炎，大概这个结构吧。治各种外伤很强，就是你有些人什么外伤不好，什么蜂窝组织炎什么的，对不对？你用这个生机散啊，煮汤这样的喝，但天花粉有点凉，有些人吃一吃会拉肚子，拉肚子就减量了。你这样的喝，它那个肉哈、啊、会长得快到比你化脓还要快，就是你那个化脓根本不要管它，它的肉就长完就没事了，整个烂掉肉都推掉。哦，那个原来张士诚发明那个方式，有一个人他肚子受一个伤，然后呢整个溃烂掉，然后变成说他尿尿的时候肚皮像七个洞在喷尿，就是烂成这样子的肉，你生鸡胆吃十铁长回来，这是真的。我曾经受重大外伤，知道生鸡胆太强，就是那个肉整个要气虚，肉要烂掉，你就用大量黄芪这样补到，它那个肉就会长回来。大体讲，对，刚刚讲到说凉热汤如果是煮完的话，通常加一点浙贝母，不用川贝，川贝很温，它要行痰的话，浙贝比较粗一点，比较有用。当然，那这个洋河汤自乳啊，其实还可以加一味药，就是绿的橘子皮，你剥下来就可以丢进去。可是呢，这个绿橘子皮其实在用另外一个用法哈、哦，比较强，就是你去买那个还没有变成橘黄色的那种橘子，就是还绿绿的橘子， 然后呢，找一个烤箱，或者是找一个慢炖锅，把它一个一个橘子排在烤箱里慢炖锅里面烤个三天五天，烤到全干，就当它有一点焦没关系，让它外面焦不要紧，但是就把那个橘子整颗烤成橘子干，然后呢送到药局打粉。那个打粉是有一点考究的，就是说你要一颗一颗单独打，就是这一颗橘子打的粉装一包，另外一颗橘子打的装一包，就是这个东西是要算颗在用的，不能混。那就是你如果是乳癌的患者，你就一天用热开水啊吞这个橘子的干粉，一天吞一颗橘子的量。其实橘子晒干再烘成全干再打成粉也不会很多啦，因为是空空的，对。但是你要烤好几天才烤得干就是了。那你一次就烤个七颗，打粉分七包粉这样子，那你就一天里面用九餐盐水就吞这个橘子干粉，这样子对乳癌效果比较快。不用管讲，反正就热开水也可以啦。我中药房那个打的比较粉嘛，就是打粉机的强度啦。你家里面的调理机打的碎，当然就比较简单嘛。喝，照喝，照喝，就是一天一颗橘子干粉治乳癌比较快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法，就是乳癌还有一路是用厥阴药法，就是用那个大寒药跟大热。但是顺利的话，用洋河汤啊，我觉得胜算大概还有五成半吧。就是那个人不要气血太虚的话，哈，你洋河汤吃的那个肉块，就十天之内缩小给你看了啊，这是可以的。那但是呢，洋河汤治的叫做是纯粹的，我们中医讲阴虚的时候，你有没有有些人他的那个肿瘤病啊？到了某一个阶段还是会有那个红肿热痛溃烂，如果是会红肿热痛溃烂的，那就要算阳举不算阴举，阳举叫做中啦，就是有热发热化脓的现象出现。那么降庸活命饮比较是能够不分阴阳都在用的。那像金银花这一味药啊，也是很后来才出风头的药，就古方里头没有用金银花。但是金银花这个药，我是刚刚讲了它的好处，就是它能够消炎，可是你要金银花消大炎哈，要用很重，就是如果是很大面积大块的发炎发热，金银花一开就是一两，重的话开到四两都可以啊。这个因为金银花的好就是说消炎的药哈，都是非常伤元气的，就像你尿道感染什么的，你固然是可以用龙胆泻肝汤，可是龙胆在你人会虚到受不了这样子，就是说丹黄药也是比较泻的，那金银花是只消炎不泻元气，所以在后代发现它还是大块的要多啊。那金银花放在前面的话，它那个，但是你如果纯粹是阴举的话，你不用金银花也是，金银花用少一点没关系。那这个方跟洋河汤比的话啊，是这个方比较活，因为洋河汤虽然它洋河汤里面用足了地黄哈，所以确定那个闷在里面的肉块比较好打破。可是洋河汤其实走不动，端上端下，如果你的肿瘤是鼻咽癌之类的哦，那还是降庸活命比较好用，因为洋河汤不一定上得到鼻咽，就洋河汤以驱干主动，到淋巴还可以的啊。但是淋巴其实说，我觉得我如果要治淋巴的话，都要加味的，就加什么十六味流气之类的方法，它引到淋巴去。那这个降庸活命啊，就是补气血的药，先放好，因为癌症怕虚。你虚了，那个癌细胞就乱吃你了。你气很实，尤其是黄芪这种药不能少，气很实，它可以挡癌，就是那个癌咬不进来，气虚癌会一直咬。像乳香末药行气血的，其实洋河汤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帮助洋河汤走得顺，叫做西黄丸，就是乳香末药再加上犀牛黄做成的药丸，有了那个东西，洋河汤就哪里都到得了。可是犀牛黄。药黄我觉得都贵到哪里去哦，就是所以我觉得西黄丸就是能不用就不要用了，用了的话会觉得钱包很伤，而且乳香末药做药丸通常药局会退，它打粉就已经会坏掉我一台打粉机， 般就是买得到犀牛黄金乳，像末料煮水，然后吞一点心。白芷是这样啊，张仲景时代如果是要那个排脓的话是用桔梗嘛，可是后代是觉得白芷排脓的时候那个止痛效果比较好，所以有白芷不错。穿山甲啊，号称宝玉类啦，跟药局混熟一点还是买得到了啊，自己混哈、啊，混不熟的叫牛皮胶加一点啊。那我想这些东西都加了之后，可以把这个麻黄扣在里面，因为阴橘、陈皮、麻黄、肉桂泡姜都要下，知道吧？这是重要的阴橘用的。酱油薄饼，肉桂用到一钱半啊，那好肉桂一钱半，当然也是用粉吞服啊。那好肉桂一钱半，那是很极限量，因为肉桂再用多的话，人的命门会烧坏啊。但是治癌症就要用在那个边缘。那麻黄、肉桂都有泡姜，当然你自阴取的话，加点生附子，加个三钱生附子也很好。那加味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癌啊是咽喉口腔的癌的话，加川穹，或者是这一个区块的癌啊、加桔梗。那如果癌细胞是到了腿，阿附的效果很好，不干净的话把它扭出来。那这个肚子如果消化不良的话，那病都不会好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治脾胃。就如果你会拉肚子，苍竹、白竹都各下两钱啊。那如果会呕吐，陈皮半下各下一钱。你也知道生半下止呕效。那胃口不开，吃不下饭，那白竹三钱，陈皮一钱啊，固脾胃、开胃口，这很要紧。气虚呢，党参在下的五钱，黄芪啊加到一两那么多，你要往上加都可以。这个方黄芪不怕多啊。那这个。阴橘的话，陈皮、麻黄、肉桂泡姜都要下，干嘛？跟杨和汤白浓白芷加多一点。那如果你有一个一坨东西想要把它戳破，因为有的时候雍浓这种，它那一坨它浓都不给你破开来，那你加一点皂角刺把那个戳开。那其实皂角刺你要加在杨和汤里也可以，直接如果是那个如果你有皂角刺跟穿山甲同用啊，效果是不错。或者是要治癌病哈、我不想。开药超过这个极限，就对我来讲哦，如果能够用穿山甲、皂角刺跟麻黄能够解决的话，那是阿弥陀佛。因为再比穿山甲跟麻黄再过去一个层级啊、比如说现在的医生开癌症的药呢，喜欢开那个三棱跟鹅竹这两味药。那三棱鹅竹的话，以现在的黄芪的品质的话，你每加一钱三棱。加一钱鹅竹，你大概就要再加三到四钱的好黄芪才能平衡它，不然人就会被打到，整个人垮掉。对，那三棱鹅竹这已经是我觉得开起来让我觉得在那些新的癌症方呢，有很多加那个以毒攻毒的药，什么雷公藤啊，什么白花蛇蛇草啊，但那个根本你还没有治好癌症哦，这个人已经胃口没有了，然后心跳加快，然后这个肾快要衰竭一样，就是已经被那个草毒到快要不行了。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就是在安全范围里面开，就是正气要补助才行。像现在很多人说什么癌症去吃那个什么偏方中草药吃死人，对不对？那那个雷公藤、白花蛇蛇草那些药，它的确会吃死人，因为打到你太虚了。你要用啊？谁啊？那你也医好了，但真的不是没有效。那个药其实那些东西对癌细胞是有攻击的作用的，可是那个毒性如果比化疗还要大的话，你干脆化疗算了嘛，对不对？就是喝起来什么感觉？难喝，只是难喝，难喝好了。人呢？哎呦，我是几千 CC 那种跟西医化疗差不多的药物，以后交到张仲景的那个泽漆汤的时候，我觉得泽漆它的那个毒副作用比现在用那些毒草要不毒一点。那个张仲景哈的泽漆汤是这样子，就是他用。两味药，一位是泽漆，一位是紫参。紫色的人参，今天不叫紫参，今天叫石剑穿，就剑到石头可以把它打穿的药。泽漆、紫参的这个泽漆汤呢，张仲景治的是有一点好像是肺癌类的，可是泽漆今天的报告来讲的话，好像是治肝癌比较有效。就是张仲景的泽漆汤是很猛啊，就是大把的泽漆煮成浓浓的水，然后加一点紫参再煮一煮这样的。那泽漆我是觉得有点凶，可是如果你真的有癌细胞哈，有泽漆的话可以有一点这个化疗的效果，就是会杀那个癌细胞比较快， 那比起那些什么比较毒的一些中草药，这个蛇漆还算比较不毒的。那蛇漆要让它不毒再变得更不毒的话，哈，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去中药行批发，哈，批发一斤的蛇漆，然后呢再放个一两的紫参啊，就是十箭穿，然后拿一锅水，一斤的蛇漆，我想你那个一斤蛇漆煮水，对不对？把它煮到那个水都收干，里面放八个鸡蛋，然后你蛇漆丢掉吃那个鸡蛋，这样不毒，就是让鸡蛋来让那个药性比较温和，就每天吃一个蛇漆子跟煮鸡蛋，那这样子的话不会伤到，但是癌细胞会退得比较快。连壳可以，连壳就蛇漆那样大锅蛇漆煮到收汤收干干的，那那个好像卤蛋一样，那蛋被卤到那个蛋壳都已经变成褐色，这样，就是我觉得一斤蛇漆煮七个蛋，一天吃一个不错。那如果你吃蛋的量大，你煮四个蛋，反正就是一个礼拜的份。其实这样我还怕有点肥，但是如果是肝癌类的或者是肺癌类的，你有蛇漆煮蛋，它效果还好。那这个。这些加减你们就自己照着加位减。当然活泼蜜饮的话，原则上临床上让人觉得比较开心的报告就是那种比如说口腔鼻咽类的癌哈，效果原方原解，不用怎么改，通常治愈率就会。我有问题啊，口腔鼻咽癌会不会红肿痛破溃啊？因为有啊，就红肿痛破溃的时候有金银花有黄芪，那还是好嘛。啊，就是正在癌症的人，啊，对对对，大碗喝掉就好。对对对，好，洋河汤纯阴举，姜油活命饮它可以有热红肿等等症状，姜油活命饮还可以用。那另外呢，张仲景的转气汤也可以用，转气汤它完全是另外一个调子了啊，这转气汤也是。本来在很以后才要教的一个方子，这转气汤在张仲景的书里头啊，它是桂枝汤去掉芍药加麻黄附子杞菌，所以药都是我们的熟的东西。那简单来说就是啊，这个桂芍平衡的方里头，如果你把芍药加多一点，比如说什么建中汤之类的啊，那这个方子喝下去啊，会让人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比较把水跟营养吃进来。那如果是桂枝多芍药少啊，它会让这个细胞把水从细胞里面凑出去，就是说转气汤最大的功用是让每一颗单一的细胞吐水。那这个是这样子啊，我们说身体里面的不要的死水啊，如果那个死水是均匀的跟你的活水混合在一起的，这叫水毒，这是真武汤什么的事情。那如果你的死水是渗到组织外面的缝隙的，这叫痰饮，对不对？那如果那个水是塞在组织里面的，那我们说那叫水肿。可是水肿就分两种，它是组织里面细胞之外，还是组织里面细胞之内？因为如果是肾脏病的水肿，是身体排不掉水，那个水是肿在细胞之外，那细胞之外的水肿呢，就是你按它那个肿处的皮，你按下去手指头起来以后，那个皮会还凹一阵子，不很有弹性。可是如果那个水啊是每一颗单一的细胞里面水吐不出来的话，那个水肿的地方你按下去它是端一端的，你知道，就是一按它就弹起来了，这叫真水肿，肿在一颗细胞里面。那当然其实转气汤它也治普通水肿也可以啊，但是最要紧就是这个真水肿一定要用转气汤才退吐得出来。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人肿了，你用了很多以为是对的这个强肾排水的方，他肿退不下来，那是他单一细胞不能吐水，那要用转气汤才能让那个细胞把死水吐出来。哦，这个力道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原来的组织就是那种端端的很有弹性的水肿。可是呢，后来日本的医家在临床上发现啊，如果这个人的癌病啊是那个溃烂出血的癌病的话，转气汤很有用。 那你知道很多癌症都是会溃烂出血的，对不对？像胃癌可能会溃烂的好像胃溃疡那样，是不是？大肠癌根本是一直在出血下血，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蛮多种的癌都有破溃出血的现象。那如果那个癌病是到破溃出血的现象啊，以一个中医的很迷信的思路啊，就会这样想啊，就会觉得说我的身体一直在出一个洞，在那边流脓流血，是不是代表我身体想要吐什么东西出来，可是它吐不掉？癌细胞等于是你身体想要吐那个身体里面的一肚子苦水的一个代偿性的存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帮助那个细胞把脏水吐掉，那那个癌它就可以不需要存在，代偿的存在一样。那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癌病是那种内脏里头的破溃出血的，那你就用转气汤。那用转气汤把那个血，它应该也要吃个10天20天吧，会减那个癌症会开始缩回去，这样子的话人就好活了啊。所以如果遇到破溃出血型的用转气汤，但是红肿热痛化脓溃烂的还是降庸活命，或者是宋朝的先方汗症开了，也不太讲体质。哦，对对对，这忘了他外国人，这是古方的剂量，你们现在一碗一次喝一碗可以了，3钱2钱这样子开好不好？那这个红枣就4颗嘛啊，碗一碗的喝啊。你如果是一碗的话，就不用6碗煮3碗了嘛，对不对？就少点水也好，煮出来。那有附子还是煮久一点好啊？要有效的话啊，要20天哦，要20天才看得出来，可能感觉一下这个出血量是不是有变少。但因为出血的癌好像大肠癌比较多，可是其实治大肠癌又有很多其他6型的方可以用啊，所以按不凹的那可以。讲厥阴病麻黄生麻汤，我在家里面笑我们家莹莹，厥阴的重要那个是上吐下泻的，最好不要知道。厥阴病麻黄生麻汤是因为班上有同学说跟我聊偏到这个体质，所以就提到前面来教。这个麻黄生麻汤是一个你一面喝一面加减的汤。我们说六经病里面的厥阴病通常有个特征是阴阳分裂。麻黄生麻汤的主症呢，就是胸热口干。那这个上面热也可以包括你这个人胃口特别大，就好像很喜欢暴食，就吃东西的时候觉得哇，好想多吃一点，这样也算。好，胸热口干或者有暴食倾向，上面的热。那下面呢是脚冷或者脚麻。那当然下冷的话，也有可能是这个人是长年累月在拉大便，都是偏稀的大便。好，所以胸热口干可以热到咳血，两脚冷麻可以冷到拉肚子，那也可以是手指麻，手麻也可以。这个方子呢，我不跟你讲治什么病，发主症，就是有这个主症就用这个方，好不好？那其实这个年头啊，麻黄生麻汤症的人多哟，对不对？像外面那些扁青春痘，对不对？就是上面热，下面冷。那当然临床上啊。这个你没有上热，如果没有上热的话，它就是四逆汤系啊，什么当归四逆汤、四逆汤比较对症，上面的热。就是麻黄生麻汤啊，它的这个方剂结构，其实我是里面又加了生附子，我喜欢加生附子，原方是没有生附子的，而且原方剂量非常零散，我这边也是随便把它重写一个剂量啊。那麻黄生麻汤，你如果要说今天的临床的话，比较会挂到我上次讲的那个，就是自体免疫失调病或者是第一型糖尿病，是麻黄生麻汤你吃了一段时间，但是一段时间可能以月计了啊，就1个月2个月，你有可能就是你的那个免疫失调病或者类风变成一场大感冒，然后如果你抓得到六经主症把那个感冒医到好的话，你这个遗传的你家18代的病就医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方，一个怪怪的方。好，那当然你要吃延喝1个月到2个月，我现在敢教是因为上礼拜教的小青龙汤，因为这个汤如果把它逼成大感冒的话，通常是过青龙症， 那那个时候，而且那个青龙镇的那个邪气的量哈、哦、比较大，就是不是一帖可以医得好的，就是他低沉狂咳嗽，你可能小青龙汤要连吃一个礼拜才能够把它退掉。当然，比较美好的情况是，它不逼成感冒，你就自然而然身体变好就算了。因为里面有生麻跟天门冬哈、哦，生麻、天门冬都是那种身体面有白的时候，它出来的话就扫掉多少的那种药。就生麻、天门冬就是那种广谱的扫病毒的药。那有的话比较有希望不用发成大感冒，因为它逼出来的话就扫掉了。好，那这个方子呢，你一开始煮的时候。这样子啊，你不用七碗煮三碗，三碗煮一碗就好了。这个先这个三钱两钱两钱一钱这样开，然后呢，一面喝一面调。这里面啊，你看啊，知母黄芩啊，你淋个头。这个知母跟黄芩呢是比较寒的，生石膏也是比较寒，对不对？就比如说你这个有这个病的人，他可能一开始是食量偏大。食欲过度旺盛，可是如果他吃一吃这个汤，觉得哦都没胃口了，那你可能石膏就要减量，对不对？一钱减成半钱这样，但不要减到都没有了。那你这个补养脾胃的什么白术干姜就可以加，对不对？尤其是你拉肚子还是拉得凶的话，你白术干姜加多一点嘛。那这个天门冬呢，其实吃久了肺也会冷，就本来的症状是胸口发热，对不对？胸热口干，那如果什么天门冬、生石膏、什么玉竹、知母、什么黄芩丁吃到你胸口都偏冷了，那你就可以把它减低一点，减个那补暖的啊，比如说桂枝、茯苓、干姜、白术这种暖药就加多一点，对不对？就是你一面喝一面调啊，这不是一个固定方，就这方从这个量吃起，然后你就看你身体的感觉来加长，因为这个方式。要吃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所以不是就是一定是一面吃，你的体质跟着慢慢改变，一定一直调整啊，这样的。主症就只对这个上热下冷的这个主症，那治到什么病呢？就看你什么病挂得上。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每天都口干，可他的脚是麻木的，那就喝啊，对不对？就是挂得到嘛，是不是？那通常这样的体质的人，就是自体免疫失调病的患者比较会挂得到。哦，我得癌症，我有这个症状，那吃啊，是这样。主症挂得到的就吃啊，不一定吃什么病。就姑且那个这样子试试看啊，希望你还能够按你身上的很多毛病都好，但这个方。因为是已经是绝阴病里面的方了啦，然后不可爱的状况就是他真的给你倒金逼回来，就是这样绝阴逼成少阴，少阴又往海阴这样的倒着逼回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能够处理得好？如果现在刚好症状合，你开始吃的话，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啊，有一点他抓就是那个上热下寒的感觉有平衡掉，就算吃得好。那暧昧的时间点呢、啊，就是接下来的。五分钟、十分钟，没问题啊，都举手了，好，那说吧，说。啊？不是，骨头缝里面酸痛之类的，就有寒气塞在骨头缝，就用洋河汤把那个骨头缝里面的寒气逼出来。那另外就是肉里面有硬块的话，洋河汤大概都还可以。这洋河汤治脂肪瘤的效果相当不好。那脂肪瘤，你西医就会跟你讲这脂肪瘤啊。如果是脂肪瘤，洋河汤。治愈率是破阴实的方，那个必须要那里面有寒气什么东西累积在里面，它才好。有的时候就是刚好你那里哦有一点淤积，小小的淤积哦，洋葱汤的药性会看不到它，痛不痛？但是你摸得到一坨硬硬的，就是摸得到硬硬的一坨的，像那个什么？ 会痛来痛去。 动来动去就一半一半的机会了。但是有一定的硬度的时候，洋葱汤还不错的。小颗的，就是皮肤底下一小粒嘛。那大颗的，其实脂肪瘤不会硬，脂肪瘤大颗的摸起来软，对硬的东西比较小。啊、请说。乌醋鱼汤，它治头痛的你很受不了，这是基本盘是对的，到有效的话，那就 有一点像是它的那个邪气哦。那 B 型少阴病，如果是从更底层逼出来的少阴病哈、哦，那阿附心不够力，就是阿附心的少阴的最表层，就是你这外感风寒的那个流鼻水，那是麻附心，但是你听起来这个用煎剂无茱萸汤才打好的头痛，那通常逼成的少阴病会是逼到真武汤。那鼻窍这种地方呢，没有细心还是走不顺，阿黄附子甘草汤开鼻窍的效果不好，所以这种时候说不定就是要用所谓的真武汤咳嗽加减法，就是煮一铁真武汤里面再放细心甘加五味子，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黄连芍药煮水，然后把阿胶化进去，然后再把生死蛋黄打进去。那少阴病我们的规矩是不可以发汗，那如果你吃了麻黄附子金它会发汗的话，对，其实科学中药少量一天多吃几次，初学者的话那还是煎剂啊补的。那你煮真武汤的时候，比如说真武汤的规矩就是这样吧，白术要比附子少嘛，啊，就是那你比如说茯苓放个三，附子你可以放到一两，你附子放到一两，生姜可以放三钱，然后五味子呢可以放一钱半。那细辛，因为你本来就吃细辛会有点发虚的，附子加到一两啊，细辛发开的是一碗的量，所以一天可以喝到三碗。但是如果你这个吃了之后胸口还是会发虚的话，那细辛还是要减掉。你这种情况理论上啊，就是附子第一段时间那个汗会比较不会那么狂的。再不行的话，止汗的方子哦，大锅煮水，米就下去这样的滚到最后一点点那个东西。有些可以，有些会杠。啊，早上下午隔开可以啊，因为这两个汤还是左邻右舍，你其实喝的靠近没关系。有的时候不好一起开的啊，就是比如说胆啊是把元气往下的。那补中益气汤是把气往上提，看到一起的时候就会杠到，它就刚好闷在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的话就要什么早上晚上分开喝，就一种早上喝一种晚上喝这样子，啊，就是有那你今天喝明天喝，你就会分得出来说哪个比较有效，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个不利的。对啊，肉白菜煮熟了就好了。 哦，就是不要生。 就是白菜虽然有点偏寒。但是如果你白菜在炒多滚很久，算它安全了、啊，羊肉蛮暖的了，就是熟的就放它过关算了，就是你不要每天吃生菜沙拉那种。其实你，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有在灸膏肓的人，你吃到任何生的，你一定会很有感觉。就是如果你一天的膏肓灸的量有超过一个小时的话，你吃到任何冷东西都会去拉肚子才对哦。就膏肓会硬把那些东西排出来，就是看物性的寒热，不是常温冰的问题，这是那个，但冷冰汽水冰果汁那是算冷，但是一般的食物里头的话要看寒热的，就比如说你苦瓜吃几口不会寒到，但是吃一斤就会寒到嘛，对不对？人体的病，上次有同学问过这个问题，就是人体的病如果是左边，比如说身体是从中轴对切的啊，左边出汗右边没出汗，那是桂枝汤症，就是用桂枝汤调和营卫就可以，就左右的话用桂枝汤就可以，就是在太阳区块就可以解决，不必到厥阴。你要我开的话哦，我可能在汤剂如果只放五分到一钱，还不会毒坏人吧。像加黄芪比较到脊椎，其实一旦是就是如果这个病是从小脑到延髓到脊椎那一条的哦，其实加一点马钱到。 那我们在健康里面有什么可以吃药或没吃药？ 这几个方式要有肿块才能用啊，那续命汤散的话要有中风才能用啊。当备养荣汤啊，你如果没有肿块的话，你去买科学中药人参养荣汤，还吃起来好消化一点。针对的是有淤积的状况。哦，所以这堂课被德林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回击了、哦。糟糕。 那个 后 来我 有再下去，他就美丽网羊肉汤那边试试看。多久啦？我都蛮希望我先把他那个肾医好。 好，那如果不医肾，只要补血的话，肾都已经那么烂，我跟你讲，血这个东西要长出来哈，正常来讲必须肾阳要够，它的那个能量的身体不能量的部分不够。那我姑且给你一个方，你试试看，因为我没有想到要加上那个脾肾这个难关在这边。首先是这样子，就是说肾虚的人贫血，通常那个方子里面要有，先给一个超级补血方好了。超级补血方，我原来想说你们这一班哈，原来我是希望说炙甘草汤就打就医好就算了，不要到超级补血汤。那到超级补血汤那个是用来对付那个血癌的患者用的。那可是呢，你问到这么难的 case， 我也只好教了。就那读起来也很难哦，读起来很难哦。就是买一只老母鸡做大块啊。然后呢，你要买一个大砂锅，就陶锅哈，那足以把那个老虎鸡整只放下去的。然后呢，你去青草店买干货的话，应该是三两吧，新鲜货要一斤，就是三两干的红谷九层塔，就有一种九层塔，它那个梗很粗，红红的，红谷九层三两。然后呢，那个鸡哈跟红谷九层塔用水盖过，当然米酒就爽爽的一品它加下去，然后上面再买那个蒸的黑麻油，再加个半瓶。你如果还有一些缝隙的话，你要丢一点红枣进去也很 OK 啊。然后呢，把这个砂锅呢封起来，盖起盖子来。考究的话要用那个泥巴把盖子的缝封住，但是呢你不考究就算了。通常不用泥巴封，就是中药行有一种香叫做南香，南香调了水就可以裹住，把那个锅封起来。然后一个砂锅这么大，对不对？你还要买一个这么大的钢锅，差不多1000块左右的价位。然后呢去迪化街挑个十几斤的盐回来，海盐，去迪化街有一些杂货铺有卖那个天然海盐，要挑个十几斤的海盐回来。然后这个放了这个鸡跟酒跟红谷九层塔跟麻油跟什么料这些，这个锅子封住以后，整个放在大钢锅里面，然后用海盐把这整个锅埋，把小砂锅埋在大钢锅里面，用盐巴埋住。然后呢大钢锅放到瓦斯炉上面隔盐加热，然后用这个烧热的盐巴的这个热气去把里面的那个老母鸡焖熟。那这样子烧的话差不多也要几个钟头吧，啊，比叫花鸡还要高刚啊，啊，那就是说，你知道盐巴海盐因为是太阳晒出来的嘛，就是你附子已经，那你里面放一点附子片也可以。如果就是脾肾的人附子都补不进去了，要更高次元的能量，就是要把海盐里面的太阳的那个能量再逼到那一锅砂锅里面的鸡里面去，然后这样子鸡汤打开来，然后两三天内喝完一碗，喝完一锅，然后过两天再煮，这样子，就这样子。 那盐拔盖， 就是等到你煮了几个钟头以后，焖到确定鸡会熟了，那你再把那个盐铲出来，然后把那个锅子打开来看一下鸡熟了没。搞不好你焖了5个钟头，发现鸡还没熟了，要把盐再买回去再继续煮。这是很讨厌的一个方，可是呢，就是超级大贫血或者是那种血癌的患者吃这个方。然后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有一种贫血哈，这种什么地中海型贫血，对不对？地中海型贫血的那种人哈，他吃那个很补血的那个什么含铁很多的什么菠菜啊，什么海带哦，血都补不起来。那一种贫血的人是气虚贫血，就是能量的身体不够。那那种气虚贫血的话，你每天你要让他血好起来，你不是往补血药开，是每杯皮汤3公克，加补中益汤3公克，这样一天吃3次，这样的连续吃几个月，就是要补到他的气够了，他血才长得出来。好，那这个你光是用补血药没有用。那炙甘草汤呢是单纯的就是补血的补血药，但是地中海型贫血那种常常是挂到气虚贫血。 用桂皮汤、普通饮汤、汤匙子。那你也可以同时用这个方法啦。那你这个熬有麻油、有酒，然后用那么十几斤的盐这样子热气这样，可能勉勉强强会有一点效。用盐巴，用海盐焖，好这样子。我觉得那么大的锅子的话，火就可以用中火了。挑战了好几次，都是就，我还没有真的是挑十几斤盐，因为我家里面累积了几斤盐，想说该煮一次，然后又什么事又差题，我到今天没有完整的挑战成功过一次。会有补血的效果啦，但是没有到超级啦，要超级都很高纲啊，对不对？我发现你广东粥已经挑战成功了嘛，想必你大锅子也有了嘛。哎，刚刚后面那位你要跟我说什么？你可能要放一点红花。 红花。 对了，红花还可以加桂枝。可是加了红花桂枝，你就要小心了，就是说它有桂枝，它这个入窗比较容易往发炎的方向发展。如果有发炎的桂枝就剪掉，好，但是没有发炎的话，桂枝比较活血，就是一般性的开发了啊，就是一般性大家。你刚刚问我什么的话，我觉得可以像要跟地黄一样做。我跟你讲，润和汤，就是润你的这个和车之路，润和汤那个方。那个方是脊椎那一条的那个什么破阴池的药加到一起的话，润和汤的效果就会起到啊。黄芪地黄组这个是润和汤开创出来的局面，阿黄地黄组是洋和汤开创出来的新局面。对，中国是中医是太古时代的那种奇怪的文明的东西，就是到后代还能够发展出新的结构，那是非常难得的啊。喝完以后要喝一点酒，让药气走透一点。就是如果是小杯那个玻璃杯高粱酒，你大概喝两杯；如果杯半好了啦，一杯半，那个啊，那小杯一杯啦，就是意思就是你要让那个药有点走透，因为我跟你讲啊，得到肿瘤，不太拼啦，你不是一定要吃洋和汤的人啦，你现在已经没事。如果是纤维化的块的话，里面你再加母，就今天，好，你说。跟你讲，你的那个肿块太小，如果只是痰块的话，洋和汤打不到。但是呢，如果你要试它有没有效哈，那也是要喝食。洋和汤喝不坏人，就是我觉得它还算是补药。今天这几个方都很安全。好，而且我想一下啊，小小的谈颗粒啊，因为要不了人命的东西很讨厌，就是说它那个你的身体啊不觉得它是个问题的，那药就不太会有效，你知道？就是说必须要你的身体能够被它吓到，你才会吃中药有效。就这种东西，你放一辈子一点事都没有，你身体不会被它吓到。但很多方，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海藻加夏枯草加薏苡仁之类的哦，这些都是说有的时候会很有效，有的时候它虽然你怎么吃，你的身体都觉得这种东西干嘛要？就像你们这种要我跟我要减肥方，有的时候你身体觉得我又不肥，对不对？这种就没办法了。就是女生有时候丰润一点也蛮好的嘛，对不对？所以微妙的尺度之内的很难开。像张仲景的方好用，就是那个大主症很明显的，那很好看。这太小，那就是主症到快要小到都没有的话啊，那就是要实方帮你把个脉，后代方把个脉，看看你体质是比较血虚啊，还是比较气虚啊，然后这样子微微的调体质，调个六个月，然后体质调好，那顺便就好了。这个是番茄锅。我们那边的番茄汤，熬出来的高级番茄汤底，那还是蛮好的。 谢谢， 好吗？ 就是说。